炫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吴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Good morning， 早安早安，今天是一个星期一啊，也是七月的最后几天，七月28号了喂。 呀、yeah, ，终于熬过了我这个非常艰难的30天挑战。 OK， 所以是哎，其实几时开始啊？就是在 六月尾，很风和日丽的早上，就是很 普通 的下午，就突然间决定，我不要分什么星期一、星期五，我觉得那一天我要开始，我就立马开始。 哦哟。所以觉得怎么样这30天？ 其实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整个过程食欲还蛮稳定的、 oh. 就是即使我完成了这30天之后呢，我不会有一种报复性的心态，就是说 就是暴饮暴食、 哦、对， 我要吃很多零食，吃很多 dessert 啊，来补偿我自己，完全没有这种心态。当然我还是有吃，就是这2天呢我还是有去吃了甜品，还是很开心。 烤肉、啊、 烤肉、 啊、 哇，你就会觉得那个快乐真的是成1000倍，你知道吗？ 可期间有没有心一跳煎熬、 没有、 没有啊， 真的没有、 还好啊， 因为有可能我找到就是可以去治愈到或者是压抑到我的食欲，就是比如说我会吃 dark chocolate 啊之类的、 OK 啊，但我觉得其实比起就是减重这个方面，更多是你心理层面上的怎么说呢，自律跟 自我安抚吧，是不是？就是要确保自己就是不会有那种反作用，就是我现在可能结束了一段时期，突然间哎呀我又吃回这样子，那他有点就是好像contrast 回了 呀。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挑战一下。 是，那如果你有想要控制饮食一个30天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考虑来问一下 Kelly 凯欣到底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他 用了什么样的技巧这样子啊。马上来听歌吧，又来自严仁中的躺在你怀里做一场梦，是这个选 Beyond 练习生，又选呱呱练习生。在昨天昨天礼拜呢是一个工作日啊、对我们来讲、 对我，但是对你来说不是啊、 对郭炫来讲了哈，因为昨天第二场的这个海选呢就发生在了我们这个 Loudspeaker KTV 啊，不过是这个 A Quiet Place Boogie Bintang 了 呀。但是呢昨天 weekend 工作是非常幸福的，包括 Jaden Chong 呢杰登呢，他就说他置身在花园当中、 因为很多美女， 真的，我告诉你昨天的报名人数啊超过就是接近28位那么多。 28位，我们一开始预计的是18位而已， 对， 是吗？ 结果来多一倍。但是我们非常感谢，让我们呢就是哇看了好多的美女，很幸福。 我有看到 story 啊、超多人的在里面爆满 的， 差不多是 包括他们的家人啊、朋友啊、男朋友啊都到现场支持。是的、 okay. 是的， 那昨天就选出了2位的这个小花，我们看到讲说有 Phoebe 还有呢 Ivory 的 OK 是的、 各位想看到他们样子可以去到 GoSean 的这个 IG 去看一下啊，我们新的 po 文这样子的， 对，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在冠军出道夜的表现哦。 OK， 再次提醒各位，因为现在是28号嘛，对不对、我们这个报名截止期呢是7月30号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么多人报名的，我好像也可以去这样子吧。你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一次由大嘴巴 Karaoke 荣誉呈现的勾选笑话2025，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是的，方法非常的简单，你们只需要在自己的 Instagram 呢上传一张美照，然后 caption 呢写下你的座右铭，然后 hashtag 勾选笑话2025，然后在你的照片里面 tag 勾选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G， 也要确保自己的 account 是 public 的哟。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有总值15000令吉的现金奖，还有丰富的奖品等着你来赢取啊。 Let's go 大嘴巴 Karaoke 笑之唱可以开卖了，从8月起学生证7令吉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可以上到 loudspeakerktv.my， 还有我们的详情条规呢都可以去到 goshen.my 找得到的哈。各位 是的，等你们报名哦，快点快点快点， 还有2天时间，加油喽。是的 goshen beyond trend 我的优选呱呱练习生， 优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讲说呢在周末就有 The Seasons 啊，就是朴宝剑啊主持的这个节目了哈。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讲说有朴宝剑的这个研究生的时候的老师作为这个表演嘉宾之一，然后我们看到有韩国的这个爵士天后 Maria Kim 啊，还有非常多的嘉宾啦，包括说 10CM 啊 Baby Don't Cry 的成员这样子的哈。 对，那就那 Maria Kim 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他们两个人就有合作的舞台，然后朴宝剑的那个也是第一次尝试到爵士的这个曲风哦。 是的，叫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一起来听看吧。 You say neither and I say neither Either Either Neither Neither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ou like potato and I like potato. You like tomato and 现场的观众你可以看到他表情啊，是听到美滋滋的、 真的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不由自主的就会嘴角上扬那种感觉。 他可不可以有一天就成为爵士王子， 可能吧，就哪天不演戏了就唱歌样子，你知道吗、当然我们讲到有这个 10CM 嘛，他们两个也合作唱了这首歌曲 To Reach You。 那这个吉他方面呢是 10CM 自弹自唱了、但是所有的钢琴都是朴宝剑弹的哦， 果然是才子啊，全能才子啊。 可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集的这个、The Seasons 啦、朴宝剑的 Canterbury。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 10CM 的 Spring Snow，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出现呱呱练习生。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女团 Blackpink 不是发了新歌叫 Jump 吗？这首歌曲真的很厉害哈。那他们呢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 MV 呢观看量已经突破了一亿次观看喽， 真的好厉害呀、因为呢就大概花了15天的时间，他们就达到此成绩。 OK， 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也成为了 Blackpink 的通算第49部破亿的观看的影片哦。 没错的，那这一次、也算是挑战性的风格了哈。然后 MV 的这个风格呢也让人觉得哟，这个是 Blackpink 吗？让人耳目一新，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小癫、小癫、小疯狂这样子、 但是我还蛮喜欢的，包括有一个新，就是还有一个大嘴巴，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嘴巴里面呐、然后大家在街头上啊，就疯狂的甩头啊之类的。 你看到很多在韩国街头的场面啦，都是清场聊、然后有很多的人在跟他们一起甩头这样子。 对， 这个不是特效，这个真的在那边拍的哈。是当地的这个 locals 呢讲说 ，OK， 我们可以开放整条街道给你们，就是拍摄这样子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behind the scenes 啦。当时 Rosé 看了也觉得哟，怎么这个好像拍了特效这样的，明明就没有用特效啊。 Oh my god, it looks like computer graphics. Could do one more? Sure. Better face than. I love it though. 好，不喜欢这样。 拍梦们就 因为是在大马路拍摄了，所以多少还是会有点痛的啊。 是的，你要知道他们又穿着高跟鞋啊，哇，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去看多两次 MV 哈、就当做是就是给他们这个辛苦一个回馈这样子了哈。那当然呢，我们也讲说呢，这一首歌曲就连续8天啦，稳坐了全球 YouTube 日榜的冠军哈。也印证了他们啊 Blackpink 叫 YouTube 女王的这个实力的，所以各位就 support 了，对不对？在巡演就要去看起来这样子咯。 是的，也期待他们有更多的歌曲可以呈现给我们哦。 没错的，马上来听 Blackpink 的 Jump，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优 选呱呱练习生。过去两个礼拜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优选 Go Go Go Olympic 的羽球片，对不对？ OK， 对， 就拍了很多影片啦， 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完或者是没有 upload 完吧。 对，据我所知是这样子的，大家都在发影片。OK， 所以你看到我们优选有很多运动的这些题材的影片啦，比较好奇是因为我们优选 Go Go Go Olympic。那在前两天呢，我就发布了一支影片，是我跟 Charlotte 一起拍的，没错，是 Kiss Me 啊，这个 Charlotte。 那个、结果真的有让我意想不到，我觉得真的有蛮戳中笑点。 因为你的队友经常会给你一些战术，讲说，等一下我们打这里，打这里，然后有时候你队友就会讲，等一下哦，我们打给比较差那个。 对， 可是他没有发现，他就那个比较差那个。所以直接打给他就对了，这样子。 好夸张、哦。 没有了，在开玩笑，玩梗而已，玩梗而已啊。可以听一下这个影片，不过这样子听应该是特效而已啦。要站前面，一开球，他转回来的时候是一脸 懵，好可爱哦，莎乐。 是，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在勾线的 IG 还有我的 IG K R Y S T O N Y E N G Kristen Yang 都上线了。OK， 其实有很多影片啦，各位去到勾线的 IG 都可以看得到的哈。 是的，那这里呢也想要呼吁一下，就是如果今天你们想要看到我们的校花，想要看到美女的话，那一定呢就要在明天7月29号呢，星期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钟呢，在 TRUMT Arena Setup K L 呢就会有我们的勾炫校花2025的第3场海选啦。 没错，这一次呢我们勾炫校花2025呢也是由天然呵护焕然肌肤的 Cleanse 你的第一首选，时尚入门光彩照人的 SK Jewelry， 还有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精彩的 MOG 联合赞助的。那我们在现场呢有很多位校花之余，还有 AI 拍照打卡区、广播体验区啦，还有很多个摊位活动的、重点是我们还有100杯的这个手摇饮料啦。你只需要 download 勾炫的 APP 呢就可以 欢曲了哈。 是的，在明天呢，也会有亚洲小姐2023的季军得主兼韩系穿搭博主周一丽，还有人气网红 Kaden 呢，将会担任我们的校花推荐人。那校花主理人呢，就有我的 partner Kristen 温阳，还有我 Kelly 凯欣，还有 YYY 音，都会选出呢两位直接晋级冠军出道夜的校花。 没错，更多详情呢，可以留守我们勾线的 IG。明天7月29号12点在台语 MTC Arena Starbucks 要见喽，小猪哥选 Beyond Chen。 我们高造成火力全打爆，做选 Rising Hour。 勾线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线喳喳考核官， 勾线喳喳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你和你的暧昧对象哈。如果讲说，哎，你们在就是跟朋友出去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啦，有两种情况的哈。 就是呢，你假设那个情景，你的暧昧对象就在现场，然后呢，你自己本身是属于那种，哎，不要撮合我他啦，排谁啦，就是你很担心有些朋友就是会 讲了，不要讲 话啦，不要嘞、哦，这样子我也没有面子哎，还是哎，快点快点，帮我制造机会，快点快点，帮我撮合我和他之类的。 撮合的时候就在暗爽，没有啦， 就假假这样子。 这样的，然后就顺势靠去他那边。 所以你们自己本身是属于哪一派的人呢？可以 WhatsApp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也要记得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以 Cellcom DG 匹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t Number Satu。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就是你被嘿嘿 喜欢被撮合还是不喜欢被撮合？ 对，你的朋友就讲说，哎，你跟那个谁谁谁一起做啦，你们家 close，你会讲说，哎，没有，不要乱交换，走开了你这样子， 哇， 还是那种 你很会演哦， 啊、还是那种，喂，不装了，哎，你有事吗 ？OK 啊，我们坐这里啊，不要理他们哈。 哎，反正就是，哎，快点快点，找机会，我要坐在他旁边， 哎、bro, 帮我制造一下。 哦、你先哦， 战略性人格 啊，你讲，你叫我们两个坐在一起，然后我就顺势讲，哎呦，真的吗？这样你既然这样子讲了，我就抓了。 哇 ，everything is on plan， 所以你们是属于哪一派人呢？ 来分享哈，0169988889，我接受像绿茶怎么办？ 有哎， 选个选 Beyond Chen，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你可能哎跟你的暧昧对象呢，跟、一般朋友出去的时候啦哈，你是哪一种人呢？你会希望别人撮合你，就是他们撮合你的时候讲说，哎呦，不要这样子啦，啊，天啦，你们既然这样子讲，我就过去了。还是另一种讲说，哎，你们走开啦，不要讲啦，喂，不要讲了。 哎，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属于比较害羞型人格， 你是顺势去的那种人， 没有，就是我就会我的口头禅就会不要不要去，好像慢慢讲话什么之类的，对，因为我真的会很排斥， 不要讲啦，可是你讲了就不用紧啦。 哎，没有哎，我还是会很介意，我就会让那个人闭嘴，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一个对的缘分的话，你们总会有一些机会跟一些机遇呢，就是可以让你们有更多的相处的机会跟互动的机会， 就是不一定要别人讲这样子啦。 啊，我觉得其实有可能双方都会有意识跟有一点小小的所谓的开关引号心机，去让你们更加的靠近。 可是排泄完了你应该是不 care 的，排泄完了过后就过一段时间讲话好啦，不用整啊。 因为其实你也会厌烦的嘛，就是 有些人会避忌 哦， 你懂什么意思吗？就别人讲了过后就哎呀，为了避免误会，我还是不要跟他讲话了，这样子、你知道吗？ 其实有时候我也是还蛮这种人格的、 可是我觉得你是第一种比较多啊，就是你就不理哦， 就看我对那个暧昧对象喜欢的成分到哪里。哎，没有 啦，就下次如果你讲了他还是继续跟他讲话，让他就不 care 了，他觉得哎好像还蛮有感觉的这样子。 其实也要看你跟暧昧对象的 level 去到哪里了，你们暧昧的程度去到哪里， 或者有时候缘分是要自己制造啦，不然你可能就会去到你朋友后面哎塞钱给他，等一下哦，你叫我跟他坐在一起 ，OK？ 你讲得好，等一下我就加 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制造机会，难道等天上掉下来给你吗？ 哎呦， 对不对？ 机会是要自己争取的。 是的，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 Crystal 玩属于哪一种人哈。 哎，你也可以来分享你是哪一种，0169988889，选这个选 Beyond Chen。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就是被起哄了哈，你跟你的暧昧对象一起出去的时候呢，你的朋友可能会讲，哎呦，你看他们两个又这样 close 了、你是哪一种人呢？你一般上可能会讲说就骂他们讲，哎，不要讲啊，过啊这样子，还是讲说会安爽了，就是 哟，都你们这样讲的，你们讲就 OK 了、啊。 快点啦，快点啦，说好我他啦。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 ，Crystal 文娘？ 我以前会比较害羞，我以前像我不讲啦喂，你讲人家排谁啊喂？ 哎、欸，你会不会回想起就那种校园时刻呢？就是有可能你们是同班同学，还是你喜欢隔壁班的女生，然后你朋友在撮合、啊，我觉得那个 moment 是， 你就会骂人家，我也不讲喂、 啊，然后结果那个手就牵在一起了。哎、欸，没有， 不至于吧？我没有这样大胆啊，以前。 OK， 那现在的话呢？ 现在就没有，现在我会讲错就错，就是人家讲哦，是啊是啊，对，我们在一起啊，啊对、嗯、啊。 我觉得真的，因为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行业，大家 有可能就很喜欢乱撮合单身的对象。 我、啊、就是哦，对，我们在一起、啊。 对，因为你反应越。反抗的话他们就会一直说 越爽、啊、 对，但是反而你置身在那个绯闻当中的话当然不是事实嘛、对啊，我就跟他在一起、啊、他们有可能那个说谣言的那个次数就被少了、 啊、你制造话题也在欠他手钱 啊、 哎呦，然后他们就、啊、真的吗，我天哪、 他们就会 当朋友了吗、 然后下一秒他们就会转移目标，下一个看到单身对象也是哎那个谁谁谁在一起 Yes、yeah, so 下次你可能可以这样做了，他们可能就会闭嘴啊、哦。如果你想他们闭嘴的话， 但是千万不要吓到那个对方啊， 对他应该傻眼了、 你要看对方是不是能接受这个方法、 是啊、所以你可以来分享一下0169988889、一般上你撮合别人你的朋友是怎样的反应，或者你是怎样的反应的啦。 OK， 小鹿哥选 Beyond Trend，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通关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哈，你在跟暧昧对象跟一般朋友出去的时候呢，一般上你都是怎样的嘞？如果人家起哄的话，讲说哎呀你们呐、啊、怎样怎样这样子，你都是怎样的反应的？ 不要撮合我，还是快点制造机会给我啦 你是想要还是不想要的嘞？我们来听看这位朋友他的分享吧。 Hello， 早安。其实我觉得都 OK 啊，没有问题啊。如果我朋友帮我撮合的话是，其实都 OK， 害羞是会害羞，但是我都觉得还好啊。这样起码我可能有多一个台阶去接近他这样子。因为如果我自己单独一个人的话，其实我都有点怕怕，有朋友帮忙助阵其实也是 OK 的。 You know this is called 将错就错、 但是坦白说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就是朋友所谓的起哄跟助阵、 就是 oh, you can leave、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只要你们两个人知道就好了，有时候多了就是多了、 oh, 因为反而会让到你们两个人更尴尬。 你要想哦，因为你现在跟那个人是朋友了，可是他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可能他还不认识他、oh, 或者想说他们还不够 close。 如果还不认识的话那就要起哄，但是认识了之后呢，我觉得你们可以 keep it private、oh, 你们就两个人自己知道就好、oh, 你们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直到你们一直在一起你们再公布。 我要先为自己洗白人，我是那种没有起哄的人来的，我很少进。你看我起哄了没？ 没有 没有起过哄。你看都是我们身边那种八卦 就八卦的人，比如说 比如说 不知道 莹莹哦OK， 所以你可以 text 上你起哄的朋友，然后讲说哎，你们看起哄多一点我要追他。 你们就是那个 没人呢，要不然就是那个月老，知道吗？ 我还是乖乖做回我的配对节目就好了啊。 你是丘比特 啊，可以来找我0169988889，或者我的 IG 啊。马上来听歌，有米卡的输入法大可爱，按第五首这个旋律。 Beyond Trend，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在被朋友起哄的时候啦，就你跟暧昧对象哈，这样你是喜欢的嘞还是不喜欢的嘞？有些人就讲错就错，像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啦、讲说哎呀既然他们起哄，这样我就趁机认识一下他啦，或者趁机跟他拉近距离啦。 对， 但有些人就不喜欢咯，像 Kelly 这样子就讲说哎呦不要啦。 我觉得其实这两者的内心都是想要的，只不过表达出来的方式不同而已、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位网友这位听众他自己本身的选择又是什么呢？ 我就是属于那种不要啦，我会很害羞的那种，不要让我尴尬。 我曾经在我的少女时代里面听过这么一句话，是讲说呢，当女生说不要就是要，女生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 你还记得这个经典台词哦？我觉得是的。身为女生呢，我觉得我有资格发声一下，绝对是的。对，其实我们说不要，其实是想要。 所以你起哄的时候，他们讲不要啦，不要这样子。 不要讲我们那样，就是讲多一点，讲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刻千万不可以去拆穿你的朋友 哦，因为你要给他留一点面子 哦。你不可以在他面前讲啊，你说不要去 啊，对你就会被女生呢踢到去月球去了。 okay, 对，你自己知道就好。 下次自己识度啊，醒目一点啊，各位朋友。OK， 你可以的，你是最棒的美 人。加油加油！ 是这个选 Beyond Chen。酷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Kelly， 酷炫西西应援队， 酷炫西西应援队。今天的九点钟呢，我们依然要分享到好消息了哈。首先要说到呢，就是前几天在酷炫 IG 上面有上线的这支影片啦，是我在 Taylor's University， 刚好那时候要送花，去找到了一位美女，然后就把花送给她了，她是一脸懵的。 这是给你的。我们最近在做一个 campaign， 是叫校花 campaign， 我觉得你很适合，你很好看的。有讲华语吗？ 对，就这样子，然后就送给他。哎呀，我就说很多人就是都有看到他啦，不过我们最后肉搜不到他。 真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那个所有的表情是非常自然跟很可爱的。 对， 就是那种 很多人讲说他懵的时候是很 cute 的。 哦，真的啊。啊，你干嘛给我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我很想要捏他的脸颊。 他应该是 Natalie， 是 Natalie， 你听到的话啊，就是你。 哇，你还记得他名字？你还 因为他的杯上面有写着， 哦，就是他买那个咖啡。 对，他咖啡上面写着，我那边还在想他是什么名字嘞。然后很多网友在下面 comment 讲说他杯上面就有啦。 哇，很聪明啊你们。 对 ，OK， 所以各位可以就是接下来啊来找我们啊，如果你想看到这样的美女的话，只需要来到我们这一次过线笑话2025的这个海选现场。那当然。那如果你有参与的话，就一定要记得来现场跟我们一起玩。重点是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康福利要送给你的哈。 是的，那包括呢，现场呢也会有亚洲小姐2023的季军得主兼韩系穿搭博主 Joey Lee， 还有人气网红 Kaden 呢将会担任校花推荐人，携手校花主理人 Kristen 文阳，我 Kelly 凯欣，还有 YYY 莹呢，我们将会选出呢两位直接晋级这个冠军出道夜的校花。 没错，很多人讲我跟 Kaden 很像。所以明天你就看到我们两个就在同一个场合选校花这样子了， 就是两个兄弟。 是，就约定你在明天7月29号星期二下午的12点哈，12点到下午的2点呢，就在 Thai UMT Arena Sedap KL 啊，这个是第三场海选了喂。这次呢也是由大嘴巴 Karaoke 荣誉呈现的年度青春盛典哦。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其实我们还有2天时间啦，各位可以啊冲冲冲继续上到 IG 去报名，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我们勾选的这个 IG 喽。 是的 ，Let's go 大嘴巴 Karaoke 笑着唱 K 开麦啦！从8月起呢，学生证七令级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呢可以上到 loudspeakerktv.com。 没错的，各位，就是海选顺利，加油加油的，加油！明天见喽，是这个选 Beyond Chen。勾选 Rising Hour 最青春活力的组合有我 Kelly 凯欣和我的搭档 Kristen 文阳，才华横溢，颜值在线，舞台魅力爆棚。可是哦，他比较自恋，我们小声点，等下他飘上天啊！ 期待一下他们的新歌喽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酷炫嘻嘻应援队， 酷炫嘻嘻应援队呀！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要 jump 起来了哈。说到的是今天的好消息，那看到这位朋友呢，他就分享到最近去到了 Dobby 洗衣服啊，洗床单那样子的，然后呢，他洗了蛮久的，他才发现呢，原来这个 Dobby 哦。是免费提供洗衣液的嘞，就是就不需要放了。 现在才发现到此事，也太夸张了吧！ 你知道我曾经试过，我去躲避洗衣服了哈。我看到有人就是那个洗衣液啊，满到溢出来，就是他洗的时候在转啊，然后那个门啊是冒泡泡出来的。 是不是因为就是免费，所以他就占着这个免费的这个意图呢？就是。一直用好多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是自动分配的，就是他不知道有免费，他在放，所以就太多了，你知道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暂时还没尝试过去 Dobby 洗衣服，但是我的 house 面很经常去。 没有，因为你在家里洗衣服可以啦，床单那种就不在家里洗喽，因为床单在家里洗不会干呐， 会啊， 而且很难洗啊， 晒啊。 你就不能当天换咯、 哦、因为我有2-3个、 啊、你就好咯床单、啊、 什么叫做你好咯就 床单很贵耶 要、啊、 床单被单枕头套都很贵 啊被单有可能我就一个但是床单我就会具备2-3个 蛮亚马哈溜到啊 20-30块找得到 啊谁 真的、是你不知道薅羊毛 我不知道薅羊毛、 I send you link 是我就要省钱啊对就去躲避洗衣服的话就要注意一下 是的 如果他有免费洗衣粉洗衣液就不要再放了 要不然一出来的时候很恐怖啊 SpongeBob 到时候不是洗你的衣服了 对啊 他就毁掉你衣服 啊，真的马上来听歌吧来自周柯宇的隐私小的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西西应援队 歌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呢就朋友的分享讲说最近呢跟朋友去吃饭他很开心因为平时跟同事吃饭的时候、都会有排泄 piece 哦 什么意思吗吃那个的时候剩最快吃蛋糕的时候剩最口 吃披萨的时候剩下最后一片 对没有错但是跟这班朋友吃饭呢就很直接了当、就拿就对了就不需要讲说哎呦这个最快不舍得拿嘞排泄嘞 呀、所以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排泄 piece 呢就可以看得出你们的友情是去到多深的、如果足够好的话 你们是抢 那一块的一点都不会排泄的 对你们是哎我要、哎给我这个是我的 你刚已经吃了十片了哇这个轮到我了不要跟我抢啊 总共才有六片吧OK 所以啊就是我觉得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留一些排泄 piece 啦因为你留下来大又尴尬是不是 对 我每次这样觉得除非你跟领导吃饭 啊这样就不要啦但 所以我现在 就不要啦 都会主动啊如果今天我真的很想吃那个东西哎那最后一片我拿咯 你就讲一声对咯你就讲一声咯讲哎最后一片有人要吗没有要我拿咯 对 通常不会有人讲的 是 除非他讲我要放下你的披萨 我觉得最多只有他们的心理活动就是说其实我本来想要但是你先说那就让给 你 先 讲啊，是咯这个就是因为你拍摄 piece 对不对 对 啊，不敢啦就别人知道了 拍摄 piece 不要再拍摄了、 啊、 just take it 了 我们不要有拍摄 piece 啊的这个文化要发扬光大好吧 是的、 马上来听歌又来自飞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是的歌选 Beyond Trend 勾炫校花2025 勾炫 Beyond Trend 我是 Jaden 杰登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炫校花2025正式开始校花们想要为你的学校争光的话呢赶紧的把你的美照上传到 Instagram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也别忘了 hashtag 勾炫校花2025在照片中 tag 勾炫和 loudspeaker KTV 的 IG 提醒大家哦不要到最后一刻才报名早一点报名多一份机会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ustin Kwan 的 Pretty Candy Kristen Kelly 歌 选西西应援队 歌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好消息呢是来自这位朋友了哈那相信呢各位都有养宠物嘛对不对我在这个周末呢就送了礼物给我的这个 哇 小猫猫 好大阵仗你好像过年一样嘛就是父母又收到礼物然后你的猫猫也收到礼物 没有我家里的猫猫7月22号生日我就送了礼物给他、okay? so cute 所以各位养宠人的心声我们来听看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吧 我是 Nick Chris 我的宠物癫痫症然后进了医院然后他身体真的是虚弱到我已经觉得他快不行了可是在医院可能治疗了两三天吧他就变回正常但是他的习惯全部都是改变完了所以回到家里虽然他还认得人他全部 system 都改变到完这样子然后我就希望他可以快点康复回这种 software 的东西啦有时间就多回家陪伴他 为了避免误会啊我先讲一讲就是可能他想要表达的是他的狗狗呢就是讲讲就记忆啊行为这方面呢就是有改变了这样子因为这次癫痫症啊 他的狗狗千万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电脑的 software 或者什么 不是机器狗啊是真的狗啊 不是 AI 啊 一开始我也误会我也问他然后他讲说哦没有我狗狗是真的狗狗来的我觉得哦 software 就是很新意的一个形容词 okay, 所以就呀希望他狗狗可以赶紧痊愈然后就是行为举止可以变回就是像以前一样啦然后当然也希望各位全天下的狗狗呢或者猫猫或者家里的宠物呢都可以好好的然后健 健 康 康 对没错大家一起走到最后哈哈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小鬼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暴躁成火力全打爆狗血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我和王以太的访问呢已经在勾选的这个 IG 上线了哈各位可以听一听他的声音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以太 Hello Hello 我有看老师的这个 Vlog 太突然系列你觉得说就是自上次北京还有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工作碎片之后在马来西亚会拍吗 肯定会拍啊我们这出国包拍的其实大家见我可能大多数的时候都在舞台上然后也就匆匆那么 40分钟、50分钟，然后可能在演唱会就是一两个小时这样子。但是平常我在干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我感兴趣是什么，还是希望跟大家拉近一点距离。 是的，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他来到马来西亚，就开演唱会的时候会拍 vlog 啊。Yeah, 看着那个 vlog 就可以目不转睛。 对，没错，也跟他说一说演唱会详情。是勾选美丽伙伴 Top Gallon Show 超凡娱乐主办王以太 Love Me Later 演唱会呢，将在8月29号的晚上8点在 Zip Kuala Lumpur 震撼开唱的。想买票的朋友呢，可以去到 mydoublemyshow.com 的。但是在见他之前呢，还是得要来见我们啊。 哇，见没有？他们应该要先见了王以太的人 啊 啊，就是 Kristen 文阳。 哎 ，OK， 那就是要来到我们 GoSHIN 的这个笑话2025活动了哈。那要怎样来到呢？首先你有两种方法啦。第一种就是参加我们的比赛 ，OK 啊，这一次是有大嘴巴 Karaoke 荣誉呈现的，一直到30号呢都是可以报名的，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加喽。 是的，方法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在自己的 Instagram 呢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并 hashtag 勾炫笑话2025，以及呢 tag 勾炫还有 Loud Speaker KTV 的 IG 在你的照片里面，然后也要确保呢自己的 account 是 public 的哟。 没错的，我们这一次呢有总值15000令吉的限定奖，还有丰富的奖品等你来赢取啊 ！Let's go 大嘴巴 Karaoke 笑着唱 K 开麦啦！从8月起，学生中期令吉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可以上到 Loud Speaker KTV .my， 还有我们的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都可以去到勾炫 .my 看一看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去到我们的海选活动， 对， 就是以观众的身份去看一下笑话门啦， 去看看美女杨洋演哈。 是的，明天就有了，可以期待一下在 Tai UMT 见到我们喽，中午的12点钟呀，是这个炫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啊，你好 ，CEO， 我是 Kelly 凯欣。 勾炫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10点钟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有来自这个男团，最近我们也很常听他们的歌曲哈，有来自 NOWZ 的新歌，这首歌曲叫 Everglow 啊。那这一次呢，他们就发了全新的 mini album 啦。那 album 里面呢，就包括说之前我们在勾炫经常都有播的这一首和宋雨琦合唱的 Fly to the Youth。I'm coming now.重复性很高，但也真的很洗脑、啊、 对，而且这首歌也是雨琦自己本身写的嘛， 对的、 哦、 送给他们的歌曲。 OK， 那这一次 mini album 的 title track 也就是这一首我们要说到的 Everglow 哈。最近呢我们看到他们在、YouTube 上面呢有这个、跳舞的 behind the scenes OK， 然后、就看到有成员有私心啦，把这个变成自己的 vlog。 저는제부재인연애의연습실브이로그이게사실공식적인 有用户在那边自己讲自己爽，你看，然后全部人都懂他要做什么。 哎、欸，你要知道，我们去唱 K 有麦霸，然后在 vlog 里面呢有 vlog 霸， 对 vlog 霸，他就是这个 vlog 霸了。 真的、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在他们的 YouTube NOWZ N O W Z 就可以看得到了。这一次也有 recording behind the scenes， 我们看到 Jin Hyuk 的录音版。Take me to the place 타오르는 이불로 내게 버려지금여기에다가만살짝섞어 对，没错，不要怀疑，他们在录歌的时候是一句一句的 ，OK？ 对、 各位可以听一下完整版啦。马上来听 NOWZ 的 Everglow，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啊，你好 ，CEO， 我是 Kelly 凯欣。 勾炫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第二首新歌，有来自 VVG 的这首新歌叫《La La Love Me》，也是他们首次发了 full album 哈。哇，这一次 full album 呢，有多少歌曲？有9首歌， 那么多啊！ 对的，那这一首歌曲《La La Love Me》，先来说一说吧。OK，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应援手册 ，Cheering Guide。OK， 可以去看一下啊，蛮活力的一首歌来的，在音乐的时候啊。那当然呢，我们看到他们在 YouTube 呢也有一些 cover 啦，我觉得说是很好听的，包括说 Yunha cover 的这一首Location Unknown。 get back to you. Gotta gotta get back to you. I just need to know that you're safe. Given that I'm miles away. 用心呢，他们 cover 都 MV 了。 对，而且这首歌很适合，就是你跟你的 crush 啊，坐在阳台上聊天的时 候。我要找到你啊，这样子的感觉。嗯、OK， 当然我们看到成员新币呢，也唱了这首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你却带泪，所以是陷入的我，是我爱你但笑不出口。宝贝，今晚的我有点累，不知道该跟你说谁什么。 哎呦，虽然讲说是在房间拍的，但他也有切换镜头， 就是那种也有那种复古的 CCD 镜头啊。 对啊 ，OK， 可以去听一听完整版啦，去到 VVG 的这个 YouTube 就可以听得到了。V I V I Z， OK， 马上来听他们的 La La Love Me 新歌啊，首歌选 Beyond， 优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丁晨鑫的《借》。 优选 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新歌，有来自马上要来开演唱会的陈华的新歌啊。现在说一说他的演唱会吧，是优选媒体伙伴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2025吉隆坡演唱会呢，将会在8月17号晚上7点30分在 The Platform at Manara KTTDI 温柔开唱的，就、啊、可以去到 mydoublemyshow.com 去购买他的演唱会入门票了。 对了，而且他近期发的新歌呢，也是有在他的社交平台发布了影片。 OK， 我们来听听看吧。 反复拉扯 还有怎样，心碎了就是习惯埋藏，深夜里自己不想生长，你却留下跟我去辉煌。 被他讲说呢，每一次歌曲他都有最喜欢的一句歌词，这一次呢，他最爱的是我们没熬过那又怎样，深夜里字句不善声张，还有我享受大型的孤独。哦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歌词，留意一下，然后告诉他去他的这个 IG 底下去留言吧，画0826就可以找得到咯。 是的，再来呢，他自己近期也还蛮常就是拉着他的这个制作人呢一起来 cover 他的歌曲的，我们来听一下。 如果我和我的制作人唱我的新歌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都会忍住，你怎么能不舍得把我丢着离开我的，我应该要开心的离开你了。 突然觉得这首歌好适合男生唱哦。 你要不要 cover 一下？ 哎，不得吧。 为什么呢？实力不 知道呢。我们看到呢，他也有跟另外朋友呢也 cover 了他的歌曲啊，这首歌叫没有情人的情歌。 没有情人的情歌，我为什么没有情人的情歌。 啊、这个是完全没有 Siri 的、啊、 对、 啊、 而且我觉得 camera 就拍了。 这个影片的重点不是在唱歌，是在陈华手上的冰淇淋、 吃的冰淇淋唱歌是有多牛啊， 好厉害哦、 我可以去看一下他的 cover。 马上也来听一听陈华的这首新歌叫反复拉扯，是这个选 Beyond。 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却大爆，多学越心跳 Rising Hour 啊，那 Kelly 开心呢，在昨天就去参加了我们勾选笑话2025的第二场海选了哈。 是的，昨天应该是算是最挣扎的一天吧，为因 为 超级多的美女，28位耶， 你 想看？你 们纠结的最后有几位？ 我觉得都很优秀。 没有没有，主要是最后OK， 因为我们要选两位嘛。 我是主持人。 对，我们可是你有跟着他们一起选？不是， 没有， 你有跟他们一起看？不是那个成绩。 我是到最后才知道最终成绩的。 哦，你不懂他们纠结了是谁了？ 不知道。哦，但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OK， 你有什么 tips？ 就是你看了昨天的，你觉得说有什么贴士可以给报名了的朋友？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细节的，就是当笑话你们一坐上到我们的台上来的时候呢，拿麦的方式也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没有怼着自己嘴巴的时候呢，声音很小声，人家就很容易听到你的。 没有，很多人很喜欢竖着拿。 对，其实应该就是很直接，就怎么说呢，90度对着你的嘴巴吗？ 也不是90啊，就45度这样子啦、 啊、对 着你嘴巴，直直对着那个麦讲，因为很多人会很习惯直直这样子拿，直直这样子拿，他旁边是收不到你的声音的。 对啊，当你声音小声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点点感觉没有自信，但其实不是你没有自信，而且我觉得 很多笑话，就应该更坚定你自己的立场，跟坚定你自己的想法、啊、不要拍谁拍谁这样。 OK 啦，有点小 tips 啦哈。现场这个推荐人呢，会就问你问题的， 是， 就你问了之后就你，如果你是确定了一个东西，这样他问你，你就不要动摇咯，你讲说 对我就是喜欢这个，我就是要这个，这样子。 是的，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来的。 对，而且 加油， 你的回答不重要的、啊、最重要是你回答的时候那个态度跟那个表现。 对啊、 exactly、 OK 那、如果你还想报名的话，现在还有机会的。 OK 一直到7月30号呢，你都可以、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一次由天然呵护焕然肌肤的 Cleanse 你的第一首选时尚入门光彩照人的SK Jewelry 还有与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精彩的 MOG 联合赞助的勾选笑话2025咯。 是的，如果你还想要报名的话，剩下最后的两天而已啊，只要呢你在自己的 Instagram 呢上传一张美照，然后 caption 呢写下你的座右铭 hashtag 勾选笑话2025，然后 tag 勾选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G， 然后确保呢自己的这个 account 呢是 public 的哟。 没错的，我们现场呢会送出15000令吉的现金奖还有丰富的奖品，说的是我们冠军出道之夜哈，所以各位可以报名了之后拍一张照片宝嘛，是不是？然后就可以来海选了哦，又可以见到这样多美女哦，又可以见到帅哥哦。 当然千万不要忘记哦，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记得浏览勾选的 M1。 我讲的帅哥是推荐人呢、推荐人不是我，我是主持人。 哦，那还 OK， 对呀、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们来听歌，来自蒋正仪的《风铃》，是这个选 Beyond。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勾选 Rising Hour， 哇，我很兴奋，我跟你讲，因为我听说他 UMT 啊，他没有全新的那个楼了哦。 真的吗？ 上面有这个跑道哦，很多人很浪漫呢、情侣会在那边散步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原来 没有，那栋楼啊，很多设施，我还没有去过啦，可是明天可以去嘛，所以我就蛮期待的。 而且我据说啊，他 UMT 是出产美女的一个 地方，对啊，就是这么多人啊，是不是？然后就是美女历届以来都多了，像上次我们去做就上一届的这个海选的时候，哇，超多人的那时候。 我们挣扎好久。 那时候我们在食堂办，然后那个食堂是包满的，就是那个走廊都走不到人了，你知道吗？ 夸张，所以我就觉得在他原地学读书的学生还蛮幸福的。 是，你们有很多美女可以看，当然明天也可以一次过来看所有的美女。 呀、 okay? ， 包括我 Kelly 凯欣。 Excuse me， hello。OK， 我们这一次是由大嘴巴卡拉 OK 荣誉呈现的年度青春盛典，有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选校花2025。明天呢就约定你了哈，在这个他 UMT Arena Stapa KL， 就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我们就会出现在那一边有第三场的海选活动喽。 是的，除了就可以见证到我们的笑话们之外呢，到时候也会有 AI拍照打卡区、广播体验区，还有大嘴巴卡拉 OK 摊位呢，让你免费领取唱 K 福利。我们甚至还准备了100杯的这个免费的手摇饮料，你们只需要呢显示到你们已经下载 GoSun 的 App 就可以免费换取，一直到送完为止哦。 没错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我们也会有这个亚洲小姐2023季军的得主兼韩系穿搭博主 Joey Lee 哈，还有人气的网红 Kaden Young 也会在现场呢担任这个校花推荐人的。跟我啊 Kelly 凯欣啦还有 YY 莹呢一起选出两位直接晋级冠军出道夜的校花。更多有关我们的详情的话，记得留守我们的 IG， 明天7月29号见咯。 是的， Let's go 大嘴巴 Karaoke 笑着唱 K 开麦啦。从8月起呢，学生证7令级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呢可以上到 Loudspeaker KTV 的 嘛。 没错的，今天是 Monday 嘛，想到明天可以见美女就没有这样 blue 了，是不是？ OK， 明天约定你在 Thai UMT Starbucks 见咯，中午12点啦，是这个选 Beyond。 Turn.